但是那个姓要比较繁复的就吃亏了。 对，拼不出来那字儿。 你比如他姓 蔺相如的蔺， 你比如他姓揣， 小三四个又。 还有什么呢？专座写上重感冒患者的专座，请勿靠近，后果不自负。 不自负， 就他管是吧？他管， 包办了是吧？ 好好好， 后果自负， 有公益心。 这个 小号，你们还没分清是责任呢。 这是生化款的重感冒占座法，一般同学一看这就放弃了。哇，这病毒来袭，谁与争锋？别到时候考试的时候咱们再病一病不起。 他不是占座，他能霸占一教室。 教室咱换了。 对对。 还有呢，就是洋洋有一次啊考研，但是洋洋没考上去啊。 你先签了这结果是吧？ 可能是当年题不适合洋洋啊。洋洋考研去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刚作业啊，有一个长得不错的男孩子径直向洋洋走了过来，开口就问： 要氧气吗？ 美女，同学， 我瞧你变了。 这洋洋是真听不见，还是诚心吊着男生胃口啊？ 你有男朋友吗？洋洋脸红了，没有。没有男朋友还敢跟我这儿抢座，边去。 那意思，他怕男朋友是吧？ 哎呀，洋洋乖乖的给人让了个座， 太没面子。 而且考研啊，谁都可以考，只要满足考试对考研生的规定范围啊。 那当然了， 你看有一个利用休息时间看考研书籍的外卖小哥，现在就很火。 这叫符合条件要求，谁都能考。 他呀，正在电动车上抓紧时间看考研书籍呢，我估计就是送餐期间有那么个空档。 嗯。 在车上看书，这时候有一个路人走过来就说了：哟，你还考研呢？ 哎，我怎么听着像愚公移山那故事？ 这是有点啊， 瞧不起人。 哎，以貌取人了，看人家这职业，觉着好像人家没这文化程度似的。 人家外卖小哥很淡定。哦，准备还可以，试试呗。今年不行，明年再来。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好心态呗。 你看看人家这精神。 大家就支持这个小哥，怒怼路人。姑奶奶说，这个世界上总有许多人拿着他们认为对的价值观去要求别人，衡量别人。哎，我切，有梦想就应该支持啊！这只要不负， 西凉公演吧， 主长工， 怎么还有长工呢？这 还是喝果汁呢？ 奶奶头一次吸氧， 用鼻子， 不太成功， 吸氧失败，这个叫惜败。 大街快乐事，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，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，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。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。补充一句，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。再补充一句，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，多联络多接洽。 看夕阳，仰望你为我敞开的天窗，一段日光落在手心三寸长。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，一寸能许一个愿望。能包容我小小的倔强，你的浪漫只有我懂欣赏，能让

现在是北京时间